假如你心里只有一个人，我当然是你的唯一。假如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那一定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心里暂有两个人，就不要流露你的真情。如果你追究孤独人，我希望还是我的错。请听我说明啊，别离开我，可是我为爱在忙碌。我要你说明啊，别离开我，我要去绝你的冷漠。呜呜，你要懂得去把握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忘掉每段故事结局，只靠你的手。绝对相信有道理，离开了之后，谁留命万世里自有解救。期望有日决定胜负，加最结果怎会有，衡量每份责任制度化，凭你共我未够，想改写一切际遇，掩盖了内疚，其实已前面没有路走。下意识驱使我去，每日自作自受，白与黑的世界冷极，争到最后，创造了也破坏了，最终失去自由，惩罚已受够，落魄的四周，只有个终点理由。期望有日决定胜负，交织结果怎会有，衡量每份责任制度化，凭你共我未够，想改写一切际遇，掩盖了内疚，其实已全面没有路走。下意识驱使我去，受够，落魄的四周，只有个终点理由。下意识驱使我去，每日自作自受，黑的世界冷极，争到最后，创造了也破坏了，最终失去自由，惩罚已受够，落魄的四周，轮回六世中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，你不能这样做。 我不挑剔思考，却流连在发呆。我不赌六合彩，却爱帮人猜名牌。我不看大棒球，却骂别人很菜。我不享受舒服，只要自由自在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啵嘞，哔哔哔哔巴啦嘞，哔哔巴嘞。 政治是什么？民主怎么做？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比四十九，国语和台语，闽南国和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。

车已经停在那里，而我将要永远离开你。请你别伤心，不必再为往事追忆，只叹不能永远在一起。这时候已是泪 有 只要珍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这是我誓言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只要为你活一天， 像一种幸福一样。 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